《圣咏集》第34篇，我必要时时赞美上主，对他的赞颂常在我口。愿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，愿谦卑的人听到也都喜耀。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，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字。我寻求了上主，他听了我的祈求，由我受的一切惊惶中将我救出。你们瞻仰他，要喜形于色，你们的面容绝不会羞愧。卑微人一呼号，上主立即俯允，并且救拔他出离一切的苦心。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，有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。请你们体验，请你们观看，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。投奔他的必获真福永欢。上主的圣民，你们该敬畏上主，因敬畏他的人不会受到穷苦。富贵的人竟成了赤贫，忍饥受饿，寻求上主的人却不缺任何福乐。孩子们，你们前来听我指教，我要教你们敬畏上主之道。谁是爱好长久生活的人？谁是渴望长寿享福的人？就应谨守口舌，不说坏话，克制嘴唇，不言欺诈，躲避罪恶，努力行善，寻求和平，追随陪伴。因为上主的双目垂顾正义的人，上主的两耳听他们的哀声，上主的威容敌视作恶的人民，要把他们的纪念由世上灭尽。一人一呼号，上主立即俯允，拯救他们出离一切的苦心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他必救助精神痛苦的人。一人的灾难虽多，上主却救他免祸，把他的一切骨骸保全，连一根也不容许折断。邪恶为恶人招来死亡，憎恨一人者应该补偿。上主救助他仆人的生命，凡投奔他的必不受处刑。